耀野，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有一些想要爱的人，但是我们不敢，所以我要劝大家心耀野。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新的一天又和你见面了。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获取更多的资讯。后海大鲨鱼演唱的心耀野收录在他们的同名专辑心耀野当中。其实心耀野这张专辑用了4年的时间，他们管这张专辑叫做后海冲浪手的大冒险冒险。对于专辑所要表达的主题，傅函说，心耀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对我来说是那些勇敢地活在当下，突破规则限制去创造的人。心不自由，无处不是牢笼，可自由是宏大无解奇异丛生的命题。冲浪手们避开概念的陷阱，用心耀野这个简短有力的起始句来焕发一下身体当中的那些原力，去行动，去创造。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Betty Who， 我们来听一下他这首 High Society。 High Society 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歌手 Betty Who， 16岁的时候发行了自己的第一首单曲 I Love You Always Forever， 这首歌曲也入围了澳洲 Top 10 排行榜。对于他个人的流行歌曲成功的秘诀，他就说，我认为呢，诚实是流行歌曲成功的最大的因素，讲述人和人之间息息相关的故事，或者呢，至少清楚自己表达的情感，这些都是流行音乐能够被人广泛传播的原因。我觉得说得特别对，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音乐作品，它必须要贴近每一个人的生活，才能够引发我们的共鸣，进而能够传播。下一首歌声音已经响起了，歌手也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曾经是给大家介绍过的歌曲 No Better from Lord，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No one can be bothered when it's humid like this. And we roll in every summer like it's shameful to be underneath a ceiling or a roof. Truck on mountains, still I thunder. Now the days are getting cooler and the burning of our lungs doesn't happen quite as bad, and the burning's just skin deep in the fantasy.Taste of the deeds outgrown and the welcome overstay. And you know better at swimming than you were in the beginning. But you come over at night and we practice all the breathing. Go all the way, have your fun, have it all. Listen to your down, get through the days. Do your thing, do it well. Listen to your down. Go all the way, have your fun, have it all. Listen to your down. 在去年发布的专辑被 BBC 评为17年最佳专辑 Top 10之一。也许很多欧美乐粉对 Lord 就没有那么的熟悉，但当 Royals 响起来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震撼于其中幻媚的音色和庄重的仪式感。对不起，我真的只能想到这么文学性的词汇了。我当初是循环了好久，然而去年发布的这张口碑爆表的专辑叫做 Melodrama， 让人们更加走进了这位年仅21岁的音乐天才的心中。著名的媒体 Rolling Stone 的评价是，它是一张旅程与力量的双重展示。 Lord 的创作和惊为天人的个人声色表达，从他低沉的颤音当中扩展到各种形式的数字化伪装，让其声音显得至关重要。接下来我想用声音带你们去拥有华丽的服装道具、激光枪、宇航员、外星人，甚至还有日本相扑手的场景当中去。这首歌叫做 Last Word， Check it out。 Empty wine bottles right next to a bed, drowning out the 说过华丽的服装道具、激光枪、宇航员、外星人，甚至还有日本的相扑手，相信很多看过 STAR FKR， 我不能读他们后面的那个名字，因为我不知道在广播当中能不能够允许这个词的出现，所以我就读 STAR FKR。 OK， 现场的乐迷对这些场景一定记忆犹新。 Last Word 收录在美国迷幻电子乐队 STAR FKR 的13年发布的专辑当中。那这支来自波特兰的电子流行乐队，他们成军近10年以来，在 Disco 迷幻和缤纷乐章当中成为了全球最受关注的现场表演乐队之一。权威乐评网站 Pitchfork 曾有一篇文章这样评价 STAR FKR 的灵魂人物，他有着一种神奇的魔力，你可以把它放在独立摇滚发展历史当中的任意时期，他的创作依然十分出色和优秀。如果呢放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的风格创作就和 The Replacements 不相上下；如果呢放在上世纪90年代，那他们的作品就和 Pavement 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是新世纪的早期，那他们便是后期的 The Stokes， 回到摇滚新浪潮当中的 The Vines 和 Jet Wannabe。半年之前的最后一首歌 You Might Be， 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半点报时之后我们回来继续听好歌。

我们一起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于田1月5号发行的专辑的第二波主打《无常》。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获取更多的资讯。于田在他这张专辑的筹备过程当中，他本人也是全程参与了歌曲的创作。从去年年初在剧组拍戏，在有限的条件之下，用一个电脑、一个话筒、一个耳机、一个 iPad 进行创作，前后交出了数十首原创的 demo。 于田自我描述为这首歌是他冷静理性的思索面。那这首英伦摇滚是于田写给生命的情书，娓娓道来世间的无常。我们习惯在岁末年初回望，为如梭时光唏嘘不已。我们慢慢长大，发现我们要去的那个世界处处无常，因为常常无常，所以我们习惯奔忙。我们在没有节奏的生活里找到节奏。希望你在于田的这首歌当中能够听懂他想表达的意思。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我在未来等你。 堂上老师说写信，写给未来的自己，握着笔想了千言万语，最后只剩心虚，写不出骄傲的字句，写不出满怀的期许，写满了很多疑惑和问题，写满年少的身影。下巴一起写封信，写给未来的自己，望穿了多少春来冬去，跋涉光年的距离。我写了很多的问题，像一首自己的主题曲，未来你会做着什么事情，听着怎样的歌曲。小心翼翼学会长大，头破血流了吗？奋不顾身了吗？做了喜欢的事吗？能不能找到他？陌生世界虽然很大，一个人也会好吧？习惯寂寞了吗？孤单声音不再害怕，呐喊就有回答。声音不再害怕，那就有 如果现在的你遇见17岁那时候的自己，会说些什么呢？我应该不会批评，不会教育，也不会安慰，但是我会跟他说，我会在未来等你，在每一个路口拥抱你。我会想起那个时候自己以为跨不过去的坎，也都将在未来变成过去。我知道我们都会越来越好，就像我们当初遇见那样。有的时候觉得青春里最好的一个词是加油。这段话在刚刚的这首歌的评论当中特别打动我。这首歌是刘同小说《我在未来等你》的同名主题曲，这也是刘同继《不说再见》之后与好妹妹乐队的第二次合作。这首歌当中，秦昊和张小厚用朴实的声线唱出17岁少年写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也是成年之后的自己相对于未来的期盼。如果现在的你遇到17岁那时候的自己，你又会对自己说些什么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宋冬野、郭元潮。 你说你知道他们的世界，悲歌三首，买一切，买昆仑落脚，蓬莱放思想，买人们的争执酿酒汤，买公主坟的乌鸦，始发之木和东窗之麻，买胭脂盒里传颂渔歌，黄金世界中万物法则，你我都一样，将被遗忘。郭元潮，你的病也和我的一样，风月难扯，离合不骚，曾然后别相逢，接车站的海鸥，山水禽兽和年少一梦，买太平湖底陈年水墨，哥本哈根的童年传说， 来生荧光，街道平静而温暖，钟走得好慢，那时我还不是人生只为的年代。我情都还不开，你的衬衣如雪，捧着杨树叶落下，眼睛不眨，心里想有一些话，我们先不讲，等待着那将要生中惆怅的未来。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此生多勉强，此生越重量，轻描时光漫长，一场也不想，数不清的流年，似是而非的脸，笑着泪光，是不是生活太艰难，还是活色生香，我们都遍体鳞伤，也慢慢坏了心肠，你得到你想要的吗，换来的是铁石心肠， 依然热爱美丽又遗憾的世界，憎恶有关虚假不真诚的一切，只是他始终没有逃离生活，即使世俗的眼光常常会把他遗落在那个白衣飘飘的美好年代。朴树等了十年，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精力，做了很多不喜欢的事儿，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陪他分享这张唱片。朴树说，一转眼我们就这么老了，但时间并不可怕，一个十年对于很多人来说，朴树代表了一段永不能磨灭的至真记忆，一段关于青春岁月的祭奠和缅怀。于我而言，朴树是促成我向前的力量，是我在坠入无边黑暗时的救赎。 我其实不需要缅怀青春，我不知道青春逝去的感伤，因为我正青春如夏花般绚烂。来自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九八二魔力工厂，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获取更多的资讯。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叫做 Belong， 来自当今德国首席青年电子鬼才，欧洲90后的超级新星，难以抗拒的复古气质迅速成为了当下最受追捧的和享受度最高的佳作。应该说呢，这张专辑是极其复古和传统的一张 House 佳作， Revival 为世界奉献了一张带有80年代黄金气质的复古佳作，并且